意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吴刚。其实读书对我来说影响非常非常深。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应该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过《悲惨世界》。那个时候调皮，上课没认真听讲，我在上课期间把这本书读完了，真的是读得我是泪流满面，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常深。我一直记着，不知道哪个先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的是书籍乃人类积累智慧的长明灯，所以我一直记住这句话。我一直喜欢看一些人物自传，因为这跟我的职业所然，因为要塑造人物，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物自传我都看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我们剧院的表演大师于世之先生的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看了3遍，书名就是于世之，这里面写于世之漫笔，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小段啊。他在书中是这么写的：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而有作为的艺术家必须尽可能的要占有生活，无论直接的生活间接的生活都要有，要成为这方面的富人，就是富有之人。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2018，我们继续一起读好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 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楚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过去讲啊，说那个广东也善于吊汤， 嗯， 就用煲汤， 嗯， 然后那个湖北菜也善于做汤。他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当时人研究湖北菜的时候，湖北菜很多做汤的时候你很难看到那个清汤。 嗯， 为什么呢？他那过去讲啊，就是说他那个料啊都先用那个油煸一下， 哎 他煸完一下他再煲这汤。 对， 所以他有那种特别香。 咱说这排骨汤人家得先炒一下。 对，嗯， 对，就是他，嗯，你看过去那个粤菜是他是焯，用水焯一下， 哎， 他们呢是煸一下。 对， 所以呢后来人研究就是湖北的汤菜的心得，其中人谈了这么一项， 嗯， 就是他基本上都有这个这么一个步骤。 嗯 嗯。再有一个呢，他就说啊，湖北人特别什么叫做好酒多茶。 哎， 他就讲啊，说那个楚地啊，说那个就是河湖港茶特别多，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人们那个种田那个渔业呢，就是说因为气候比较寒冷，所以当地人呢好喝那个酒。 哎， 但是他这个酒是什么酒呢？他是那个好多就是那种米酒， 嗯， 尤其那种老米酒，他认为在当地特有名。而且有人研究，就包括今天的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的很多地方都爱喝老米酒。 嗯， 但是为什么呢？他就讲，或许跟当年就是什么江西填湖广，什么湖广填四川，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人 宗，大家， 啊，对，人口迁移的时候，他说有这个关系， 嗯， 就是好酒好什么酒，就是传统的那个老米酒 啊，基因里就带着喜欢米酒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多茶。你看那个咱们一提到茶呀，经常说神农尝百草，绿七十二毒，以除解之， 嗯。对， 所以呢，后来人家一说茶的时候呢，经常说什么呀？就是云南茶。有人认为云南是茶的发源地， 嗯，古茶树， 对，古茶树特别多， 嗯。 另外还提了一个哪儿呢？就是神农架。你看一下，哎，神农架，甭管真有和假有， 有没有野人不知道，但是有那个传说，啊， 对，有这个传说。所以， 嗯， 但是神农架里边有很多的野生茶树， 嗯。 所以呢，就是包括神农氏和神农的弟子，不仅把它当成那个菜，而且当成药物来， 嗯， 来吃的。所以后来人家说了，就是湖北人特别食茶、重茶和饮茶。 嗯，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绝在哪儿啊？就是你看咱们一提到茶，就是茶，就是茶经， 嗯， 就是陆羽。 陆羽， 陆羽哪儿的人？ 也是人家那儿的人， 湖北人。 哎， 所以人家那个湖北人特逗。陆羽写茶经的时候，他介绍了，就是有些州郡就是产茶。 嗯， 楚地，人家说了有峡州、襄州、荆州、齐州、黄州、鄂州、归州、渝州，什么衡州、越州、潭州，什么益阳郡。一共人家提了20个州郡，都是湖北地界上的。 嗯， 翻译过来，人家茶圣认什么呀？认他们老家的茶。 哎， 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人家所以陆羽给定湖北定为什么呢？就是荆楚之人， 嗯， 懂茶。 对，不光这个茶这儿，咱说到陆羽，咱过一会儿可能说到蒸菜那儿。也有陆羽的事儿，好像是吧？有人也说是陆羽一开始伺候师傅，后来慢慢的传到外面的这个蒸菜的这个手艺哈。反正咱就是现在都是故事了， 对对对。 但是因为陆羽算是一大名人呀，对吧？你说茶圣啊，是吧？这肯定也得多少，也不能饶了他，也得往他身上得安点故事。反正就这么说起来，人家那边确实是，包括刚才刘老师刚才说，人家那边好喝酒、好喝汤、好喝茶。我现在想，因为我当年去武汉的时候是冬天，有那个地方啊，在冬天的时候，你坐在那儿，你到那个城市以后，你的身体给你的最自然的反应，你就会想这三样。你想，你往那特阴冷的地儿一坐吧，你说你来吃饭之前，肯定你想来口热汤， 热的 是吧？ 对， 坐那儿聊天之前，你肯定想 来口热茶， 对 对吧？包括喝点这酒暖暖身子，这都是人最自然的反应。所以你说他们好这个，也是跟当地的地理气候 也是 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刘老师？ 没错。 对，刚才就是说这个。这是酒的问题啊，孙涛你也说了，冬天去的时候喝这个热乎的， 嗯， 尤其是老米酒是吧？刘老师老米酒， 真是 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可热喝也可冷饮。 哎，还真是。 你看夏天武汉三大火炉， 嗯， 是吧？中国三大火炉、哎、非常有名， 嗯， 哎，你这个老米酒你可以凉着喝， 嗯， 也是非常舒服的， 真是。 你要是冬天去。啊，那个武汉江边上，哎，非常就是阴冷了、 啊， 比咱们北方人去、 嗯、真是受不了， 是吧？不太适应。那你可以温着喝，热了以后喝，嗯、也是非常爽，从身体从里头往外都热着。 还真是，你看你，我觉得武汉这个地儿呀，咱现在说，你易中天教授原来是在武汉教书的，后来为什么跑下？易中天老师自己说，这是他个人观点啊，跟我没，我们还热爱武汉。他说武汉这个地儿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你仔细一想，确实有点这个意思啊。咱就说分析，咱现在夏天的时候是特别热，真的是特别热，在中国都数得上的特别热。那你想，你要出门，你出头，对吧？就是太难受了，冬天。真的是特别冷，冬天没暖气。我当时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街里比屋里要暖和，就你站在街上，你感觉比屋里要暖和得多。屋里那阴冷潮湿那劲儿，早上起来那洗一袜子干不了，早上起来得，我记得冬天去武汉，吹风机起了巨大的作用，早上起来先吹袜子， 吹袜子， 吹十分钟。吹着袜子干了， 袜子干了， 然后 穿上暖和了， 然后拿着吹风机啊塞鞋里，鞋里都发阴发潮，再把鞋吹一吹，然后再穿。他们说这衣服什么洗的经常干不了，哎呦，真是不舒服。但是你想到街上那个热干面呀、啊、鱼汤火粉，像刘老师说瓦罐汤啊这些，忍了是吧？还有那么多好吃的鱼，忍了。确，但是从气候来说啊，确实是。想这三样东西，你要没有这三样东西啊，你在那儿生活去，生活中没有热茶，没有那个热的酒，然后再没有这热汤，你生活的幸福指数在那儿就会变得非常低了、啊、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驱寒的作用，其实、 哎、所以说还是有道理的啊，这是地理决定了他们吃什么东西啊，刘老师。 没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嗯， 另外呢，在湖北菜里面呢，它也分了很多那个就是小帮派。 嗯， 那么它那个帮派里边，因为每种书上它分法不同，有四种的，有五种的。比如说，普遍公认的就是湖北菜的那个核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就是武汉。 嗯， 因为武汉相当于是湖北的省会。 对， 所以呢，过去讲那个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名镇，其中呢，就比如说像河南的什么朱仙镇呐、啊，江西的景德镇，什么广东的佛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武汉。 嗯， 叫武汉三镇嘛、 嗯、 是不是？武汉三镇呢，他过去讲说武汉为什么行，他说叫做什么，叫做内连九省外通海疆，叫做九省通衢、嗯、 交通要道 啊，交通要道。所以武汉在历史上就成为一种什么呀，就是经济中心，尤其是进出口贸易， 真是 仅次于上海。 嗯， 而且比什么天津啊，什么那个广东啊， 厉害多了， 还有厉害的。 对，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他行，有他的行的那个道理。 嗯， 所以后来人家讲的那个第一大的帮派呢，就是以武汉为代表的，他就这里边有什么呀？有那个汉阳、武昌、黄陂，什么天门， 嗯， 什么汉川、孝感。还有一个就是绵阳，就是现在叫仙桃， 嗯， 就是组成的什么呀，就是地方风味。 嗯， 它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联络特别多，因为它码头嘛，联络特别多，它吸收了省内外各种风味流派，就是因为它吸收的多，所以就跟咱北京似的，吸收各种菜系门派。 对， 人家武汉有这种特点， 对， 吸收各个门派， 都是融合菜， 对， 现在说 都是融合菜。 嗯， 所以呢，他说他的特点就一个是选料严谨，什么刀工精细啊什么的， 嗯。 完了，我特别突出什么呀？就是山珍海味，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淡水鱼鲜。 嗯。 再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煨汤，你看你在武汉，你能喝到煨汤，为什么呀？因为煨汤也是武汉的一个特点。 哎， 就这个流派，所以当时他就讲，当地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如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清蒸武昌鱼， 嗯， 人家那作为它的代表菜。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绵羊三蒸。 哎，绵羊三蒸啊，杨老师说说绵羊三蒸吧。 这绵羊三蒸啊，咱们绵阳，先说绵阳这地方啊，现在刚才咱们说 已经没有了 啊，叫仙桃了， 嗯， 啊叫仙桃了，嗯，这个三蒸呢。现在咱们说啊，可能就是给泛指了，说什么蒸水芹啊，蒸蔬菜啊， 嗯， 蒸那个蓄肉 啊， 是吧？咱们现在都是泛指了。嗯，那么在最早的时候，这绵羊三蒸啊，它就是真就指三个菜 哦， 就指三个菜，一个就是指粉蒸肉， 嗯， 啊粉蒸肉，第二个呢就是珍珠丸子， 嗯， 啊蒸珍珠丸子，这现在咱们还能有还能见到，还有一个就是蒸白丸， 嗯， 啊就按照这次序，第一个就是粉蒸肉。第二就是珍珠丸子，第三个就是蒸白丸。 嗯， 啊，这个粉蒸肉呢，就是跟咱们普通的做法啊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它这绵羊三蒸里呢，它也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这个咱们它就放的是藕。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藕这个东西啊，在这个湖北 多， 嗯，哎，在这个湖北这地方多，那它放藕的时候呢，它这个米粉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它要用生熟米粉。 嗯，什么叫生熟米粉？ 那、就是、 一半一半是吧？ 有生米粉，有熟米粉呗、 嗯。 那熟米粉呢？这个就跟咱们平常说的一样了啊，就是这米啊，就是说你放火上给炒了，洗干净以后放上火上给微火炒了，炒干了，炒成这种金黄色了，然后搁上什么丁香啊、大料啊、桂皮啊，再炒，小火再焙干了、嗯，然后呢，用这个小磨啊。这现在就粉碎机吧， 嗯 啊，然后给它打成这个颗粒， 嗯， 这颗粒啊，咱一定要注意，别打得太细 哦， 也因为好些个咱们同志啊，有时候在家里头做，说为什么我做这个米粉肉买的现成的米粉哈、啊，最后弄完了不好吃啊？咱们现在外头买的现成的米粉啊，它是机器压的， 嗯， 太细了，真是粉了 哦。 那么咱们其实正经做这米粉肉啊，就刚才刘老师说的啊，应该是小颗粒， 跟那个棒身粥那身似的，是吧？ 哎、对， 大碴子， 我们叫鱼籽粒儿， 嗯， 就是这种鱼籽啊，比鱼籽大小差不多的， 哦、 有一点点小颗粒感的， 嗯、 这种东西。碾成这样，然后您再去腌这个肉。哎，这肉呢，就咱们使这上好的这五花肉啊， 嗯， 切大概这个八厘米长吧， 嗯， 啊，完了这个四五毫米宽的那么大厚条啊，然后呢，把这个加上盐啊、酱油啊、这个红腐乳汁啊、还有姜末啊、料酒啊、糖啊一起拌匀了，给腌上。 嗯 啊，这肉啊就给腌上，把米粉做好了，肉给腌上了。然后这时候这个藕就用这藕了，藕一定要使什么？使老藕。 嗯， 哎，就别使这个嫩藕， 不能新的。 哎，使点这个长得老的藕。 嗯， 老藕藕节长。 嗯 啊，然后呢去掉藕节，然后呢切成这个跟这个藕片那个肉片大小差不多的这个条，然后呢加上盐，再加点生米粉。刚才咱们说熟米粉，生米粉就是生米，先直接给它就是碾碎了啊，完了给它拌匀了，然后呢把这个放到这个碗里头啊，这个把这个肉呢提前呢也是用这个熟米粉拌匀了，也是放到碗里头，完了两边呢。这个放上肉条，上面放上这个藕吧， 嗯， 藕条上屉去蒸啊，盖好了去蒸，哎，照着这个一个多小时俩钟头蒸，蒸完了以后，按照咱们以往来说，这个叫比如说别的菜系的这个粉蒸肉，扣出来直接打碗嘛，扣出来以后上面要淋个芡儿的，他们这绵羊三蒸里头直接把这藕垫底儿肉扣上去以后，哎，这个呢。上面撒点这个生的胡椒粉， 嗯， 即可， 嗯， 这个就是绵羊三蒸里的第一蒸， 嗯， 哎，粉蒸肉， 嗯， 这个用当地特色的东西了， 嗯， 就是藕，是吧？ 嗯、 而且呢，这个在蒸的时候，这个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嗯， 藕上呢是生粉，肉上是熟粉， 嗯， 啊， 第二蒸是什么？ 第二蒸就是蒸珠丸子了， 嗯 啊，蒸这个珍珠丸子，那蒸这个珍珠丸子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呢，就跟咱们现在差不多， 嗯， 就是这个，二八的这个猪肉， 嗯 啊，就是 八两的这个瘦肉， 嗯， 二两的肥肉一起啊给剁成蓉， 嗯， 然后呢，这个再切点肥肉粒， 嗯 啊，一定要切点肥肉粒， 肥上加肥， 哎，肥上加肥， 嗯， 要不然肉柴。然后咱们刚才说的杆鱼， 嗯， 用杆鱼再剁上点 金钻， 哎，对对，金钻。 记住了、 哎、金钻 黄钻、 啊、黄钻、 啊、黄钻, 黄钻、 啊、还是没记住 啊，完了再配点他们当地的这个荸荠， 嗯 啊，都是切成黄豆大的丁，然后呢把糯米啊这个洗干净以后泡上啊，泡大概两三个钟头吧，泡到什么程度就拿手啊一捻，这个米手指头一捻，这米能捻碎了， 嗯 啊，就粉，我们叫粉了， 嗯 啊，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肉蓉跟鱼蓉啊混合了以后，然后加上点什么鸡蛋呀，放点盐呀，放点葱姜末啊，哎，一起给和匀了以后，表面上稍微挂上点湿淀粉，然后呢把这个荸荠丁和这个肉丁肥肉丁一起放到一起，然后放到这个有糯米的这个里头啊，滚上这个湿的这个糯米粒， 嗯， 哎，刚才咱们说这个这些料吧，一斤肉大概做60个左右的丸子，不大，就这么大，哎，比这小核桃稍微大一点点儿， 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 哎，也就那么大。然后放到这个笼屉里头，旺火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嗯， 这是绵阳三蒸的第 二 蒸， 珍珠丸子， 哎，蒸珍珠丸子，第二蒸珍珠丸子， 嗯， 第三蒸呢叫蒸白丸。 嗯， 啊，这个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就少一些了啊， 嗯， 哎，首先还是。这个瘦猪肉切成绿豆大小的粒儿， 嗯， 然后呢这个肥肉啊得先给它煮熟了，然后和荸荠一块儿切成黄豆大小的粒儿， 哦， 这不一样了啊， 嗯， 一个是绿豆一个是黄豆， 哦， 为什么这个肥肉 一大一小， 哎，肥肉切大点呢，因为在蒸的过程当中肥肉会吐油， 嗯， 它还会 缩了， 缩，对， 嗯，就缩成绿豆了， 你别乐，真是差不多， 是吧， 真是差不多，因为你这个瘦肉一般它抽的要少一些， 嗯， 那么肥肉抽的肯定要大一些， 嗯， 啊，而荸荠呢它肯定不会抽，但是荸荠在这里要起酥脆的口感，要起酥的，我们叫， 嗯， 还是杆鱼肉给它剁成蓉， 嗯， 越细越好，完了过一下箩，加上这个鸡蛋，加上盐，加上葱姜，哎，注意加点五香粉，再加上点湿淀粉，一边搅一边加清水，然后把这个猪肉丁啊这个荸荠丁啊一起都放进去，一起搅，搅成一个鱼蓉。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呢一给它挤成这个丸子，也是这些肉啊，一斤肉差不多出60个丸子，然后放到这个笼屉里，一边挤一边放到笼屉里头， 嗯， 旺火沸水10分钟。 嗯 啊，因为它这个里头有鸡蛋，里头有鱼， 嗯， 都比较容易成熟的东西。 嗯， 然后肥油往外一吐，鱼肉嘛，一定要配上这个肥的猪肉， 哎， 它才会香。因为一个是脂溶性蛋白，一个是这个那什么蛋白，不饱和蛋白， 哦， 那么最后一定要是配到一起，鱼肉才会香的。 嗯， 这刚才刘老师说的，鱼要肥美。 嗯， 肥是什么呀？就得有脂肪。 哎。 啊，这是第三蒸蒸白丸， 嗯， 那么这蒸白丸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不好，不少见了，少，已经少了， 哎， 啊，它可能先一个是先杆鱼也少了，要做的话可能用什么黑鱼啊， 嗯， 用这个桂鱼啊来代替，但如果有杆鱼的话啊，这个黑鱼和桂鱼都不在了， 嗯， 啊，所以因为这个杆鱼本身它就是吃黑鱼和桂鱼的， 哦， 它是见到什么它都可以吃， 哦， 啊， 通吃， 这真是通吃，而鱼大嘛， 哦， 你看黑鱼和桂鱼才能长多大呀，啊， 对 啊，长个5-6斤就算大的了， 哦，都不够他一顿吃的， 真不够他一顿吃的 啊，哦，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讲湖北菜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一蒸就是仨，最上头蒸的是这类似像猪肉啊什么这些个这类的东西，肉类的东西，中间搁水产，最下面搁蔬菜。说为什么要这么搁？说蒸的过程中这肉是不是得往下流汁儿啊，这肉一流汁儿，像刚才您说的，这不就是动物性的油吗？你做水产的时候不是就是因为它不够有那个动物性的那些脂肪，不够香呀。好，这汁儿流下来，流到我这个水产上头，甭管我是鱼啊是虾呀，那是不是就滋润了，滋润了这鱼虾是不是就更好吃了。说这汁儿再往下流，流到我这蔬菜上了，我这蔬菜等于也借了那个肉的那个香味儿，借了鱼虾的鲜味儿，那我这蔬菜营养还保留了，而且还加了很多鲜味物质，是不是就更棒了？他说人现在这绵羊三蒸是这么给你介绍的啊，我觉得也是有现代的道理，也算与时俱进，是吧，刘老师？ 有道理。 嗯， 就等于是翻译过来就是蒸是人家的特点，而且呢，他有时候现在都不说绵羊山蒸，另外还有天门的那个蒸菜呢。 哎， 所以你看过去他湖北这么说的，他说仙桃啊叫中国蒸菜之乡， 对， 天门呢叫中国三蒸之乡。 哎， 你看，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蒸的那个叫做天缅蒸菜，就把两个地儿都合一块儿了。 哎， 所以而且呢，他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粉蒸。 嗯， 过去那个在历史上说啊，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磨成粉蒸啊？ 嗯， 过去虽然在鱼米之乡，但是过去啊，说历史上啊，中国历史上你那个水里边那个鱼啊，什么水产特别多。 嗯， 但是种的粮食，比如今天闹灾了，你不一定特别多，没准少。后来他就原来有一首诗，他这么写的，叫做“一年雨水鱼当粮”。 嗯， 就是今天下雨涝了， 对， 鱼当粮。 嗯， 然后罗虾半格甜肚肠。 对， 你听，要现在说，哇，这还不是大都是鲜，都是鲜的 啊， 这都是好吃的。 对， 但是你现在这么说，在历史上这是不值钱的，相当于。 对，包括大家，你要去那个就是吃潮汕菜，他们有一个菜叫鱼饭，你一直以为就是饭，其实上来是条鱼。 对、啊、 这也是印证刘老师刚才说这过去鱼 不值钱、 哎、 鱼不值钱。 就包括咱们现在老吃什么鲍鱼啊什么这些，在很多沿海地区鲍鱼是实在吃不上饭了，大家拿鲍鱼充充饥，现在觉得是好东西，所以这都过去都是反着了。 对， 现在、啊、 所以后来说呢，米比较金贵，那怎么办呀、 哎、 当然要有钱呢，就你就在那个鱼的外边，比如做成丸子，裹上那个珍珠丸子，是吧、 哦？ 如果你要那个米太少怎么办呀？干脆把那米打碎，掺点米。 哦， 他们故事可是这么编的。 哦、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就讲说谁发明了这个蒸的这个事儿啊？这个说当年啊，有一个那个就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一块叫陈友谅。 嗯， 说当时打到那个就是那个绵阳这个地方。 对， 完后呢？说那个士兵啊，当时吃饭呢、啊、也不熟，然后那个菜呢，说那个也不干净， 对， 说经常生病， 主要做不熟。 对，说怎么办呢？说他夫人啊比较善于做菜， 嗯， 于是呢就把什么呢？把这个饭和这个菜呢一块儿进行蒸制， 蒸制 啊。后来我说了，就是如同珍珠丸子的概念， 哎， 把饭和那个过去有人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就是这个绵羊三蒸的蒸里边是有底下是搁饭的， 嗯。 就这种状态，说是他的夫人说创造了这个。另外呢，过去讲说那个那里边就是你看那个第一个就是米粉肉是不是搁那个藕？ 嗯， 因为他说那个过去讲啊叫绵羊有三宝， 嗯， 其中一个叫沙湖的那个咸蛋，红庙的萝卜，还一个就是绵城的藕。 嗯， 所以呢，他为什么要搁藕？那个、当地的土特产。 哎， 另外呢，当地的那个。就是蒸那个素菜里边那个萝卜也是当地一个强项、 嗯、 所以也结合了当地的那个土特产这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现在除了粉蒸以外，现在一发展就有什么清蒸、汗蒸、扣蒸、酿蒸、酱蒸，什么隔水蒸、包蒸、风蒸，什么花样蒸、 哎、 现在就跟你说了，不仅是所有原料能弄来蒸、 啊、 而且把蒸的也弄成 技法还扩大了， 对，就是蒸的那个技法也弄了个十多种、 嗯、 所以形成了什么呢，就是你一听湖北菜头牌的烹调方法变成什么， 变成蒸了， 我会什么、 啊、 我会蒸、 哦、 另外一个也说明什么问题，历史悠久啊， 嗯， 历史悠久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烹调方法里边你看它是有蒸的， 哎， 而且人家关键什么呀，就是传统的人什么呀，用那个甑、 哎、 你看咱们不原来讲那烹饪史的时候专门有那个甑、 嗯、 然后人家那个而且专门有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杉木的那种，就是说 传统都是用那个杉木做的那种 赠。嗯，对。 然后呢，而且那个它叫堕龙啊， 嗯， 一堕一堕的都落得很高的那种。 嗯， 另外过去讲说为什么要有米呢？因为他就讲啊，就是仙桃这个地方本身它的香米 出米 啊，也很有名儿，所以人家几种机遇他弄成什么呀，就是我蒸强项。 嗯， 而且南方粉蒸更强项，所以人家蒸是强项，粉蒸头牌。 哎，你看我跟刘老师没有白学，我这不是前一阵去趟多伦多，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里头看见咱老祖宗的一件那个炊具，就是原来刘老师在烹饪史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当时看出来，我说我给那个加拿大人民提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字儿标音标错了，就是我为什么能看，我说我要不跟刘老师学我真看不出来。咱就说那甑是他那个蒸汽的一部分，对吧？ 对对对， 它上面那龙屉叫甑。啊，但是它其实是底下还有一灶，灶上面然后搁一甑，这整个这应该叫眼， 对 对吧？ 没错。 但是他们不叫，他们写的那我还拍照片，他们标了一个叫显。我说我拍下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个我要没研究过烹饪史，没跟刘老师学，我都指不出你这错误，你这明显音标的有问题。就是大家再去加拿大去多伦多玩的时候，去看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你就去找那个青铜器那部分，就能看见那个甑就在那儿摆着，然后它边上就写一个，这读音应该是显，但这是标错了啊，这应该是眼啊。这个大家听烹饪史千万别白听，包括里头还有，就多说一句，还有另外一个小错误，大家都知道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最有名的就是曾经他们买过去咱一个墓，就号称是祖大寿的墓，当时是按祖大寿卖给他的啊，就是祖大寿他们家后人，整个这一个墓，就是包括那前头那个影呗什么那些，整个一个墓给搬过去，这在现在不可想象，但是那时候混乱嘛，就买过去了。但是后来，咱现在一考证说，祖大寿的墓其实是在辽宁，呵呵，说等于买过去的那个，有可能是祖大寿他儿子的墓。所以就等于他可能是花了一买爸爸的钱买了一儿子过去，但是就是他现在那个所有标签写的还是祖大寿的墓啊。这是大家作为我们中华儿女，你到了那儿看见咱们那个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了，你得给人家讲出个二六五来，说这音标错，我们这叫眼不叫显，得跟外国朋友说说，这是一蒸汽上面要赠，怎么怎么，你得给讲明白，说这祖大寿的墓他们那儿吹不是祖大寿他儿子的坑，祖大寿那在辽宁的已经考证出来了啊，只是那边从这个蒸这儿给大家延展出前两天的一个小见闻啊。 对，完了过你提祖大寿，其实北京就有祖家街，那原来是，就祖家街那原来那三中门口，那是人家祖家的。 哎，对，你看这些大家就都串起来，你看我们这是一个有文化的节目。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还有一个呢，他认为湖北啊最能代表湖北菜的就是这鄂菜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荆州。 嗯， 啊，他认为荆州这地方最，而且荆州最擅长做什么呢？最擅长做这个就是淡水鱼鲜的这个技术，他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强的。 嗯， 所以他有当地有很多有名的菜，都是你看过去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你看他们那个湖北的那个就著名厨师吧。 嗯， 他们给我们表演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荆州鱼糕。 哦，这也非常有名。 对，就是荆州鱼糕是很有名的。嗯，所以他好多把那个鱼都打成那个蓉， 嗯， 然后做成那个鱼糕，就当地特别有名。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那个谈到那个荆州的时候，还一个叫做什么呀，叫做那个盘龙菜。 哎，这个也有故事啊。 对，那个盘龙菜，那个过去那个讲那个盘龙菜的时候，他也有那个故事。 嗯， 说那个 跟谁有关系呢？说那跟那个明武宗他们有关，说那个在钟祥那地方、哎、说那当时啊 是一个争皇位的故事。 对，争皇位当时就是在因为那个明武宗的时候，他当时死的时候他不有两个那个就是跟那个王子似的， 嗯，三个 是吧，仨呢是吧， 三个， 对，但是有最有竞争力的据说有俩是吗？ 不是，他当时是这样，就是等于那边啪一驾崩、 嗯、 下了一道诏说这皇位啊先到先得，是吧？ 没， 但是这哥们儿一看，他一看那地理位置，咱按咱现在的话说，另外那一共三个候选人嘛，一在东四环，一在东五环，他在燕郊，就是这是最形象的比喻，他是最远的，他怎么去？这样刘老师给讲、 嗯，对，完了后他最远，完了后呢，那么最远他怎么办呢？后来就说呢。 嗯， 我得快马加鞭，是不是？ 嗯。 那么快马加鞭，他要如果沿路，他要说以王爷的名义就正式走， 人家得盘查他， 对， 得拦 他，是不是？一个是拦他，另外一个呢，当地人拍马屁，他还得接待呀、啊， 对， 是不是哈？所以后来呢，他乔装打扮，有人说就是化妆成钦犯的样子，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哎。当时是他手底下有一大臣，那大臣之后也挺有名，叫什么来着？忘了啊。然后就给他提了一建议，说你呀、啊。什么最快？说朝廷押囚犯走是最快的，因为没人问，因为这都是肯定押到里头，没人问，而且没人拦。说你现在这距离啊，你在物理距离你是落后的，但是他们肯定都是骑着马什么的，当地像刘老师说还得接待，你就扮成囚犯，你扮成囚犯走这一路没人拦，你20天你肯定到，就是他给他出了这么一个计策。但是他后来又想说这囚犯。那就得坐囚车，得吃这囚饭。说这个都是粗粮，我也受不了了。于是就衍生出这么一道菜，让刘老师接着讲。 完了后，于是呢，他干脆把那什么，就是当地的那个原料都做成绒。然后、 哎、 他故事编的说，开始是一个红薯的样子，是吧？ 对，他是这么说。他说那个我要吃这饭呢，要如果吃那粗粮嘛，我这天天养尊处优，你让我真吃那个囚饭，我吃不了。但是呢，你说。我这是明明是装的，你说一来啊，到吃饭的时候，大鱼大肉都给你端上来，人一眼就识破了。那俩候选人肯定得弄你啊，对吧？人肯定得设埋伏，怎么不让他识破？就得把这好吃的做成囚犯那样。于是他就召集当地的那厨师，说：“你们得给我做一菜，这菜我就一个要求，叫吃肉不见肉。”然后就变成了这红薯，对吧？ 对，没错，就等于拿或是翻译过来拿红薯皮给裹上了，是吧？ 哎， 对，完了里边但是是肉， 嗯 啊，也跟那个宫廷御膳似的。 嗯， 后来呢，他就怎么样，就是快马加鞭 顺利登基 啊，人家当上皇帝了， 哎、 当上皇帝，但是他老想着这个谁就是有功劳啊， 嗯， 那么有功劳就是这个菜，于是他把这个盘龙菜，他就把他这个东西吃的这东西起名叫盘龙菜，只是后人呢把这个托他这么一个故事，完了后，但是呢，他把他今天给做的特别细致， 对， 完后蒸，你看这也体现什么呀？是不是蒸的？ 嗯， 你看无论是鱼糕啊， 嗯， 什么盘龙菜，你发现他都蒸。 对， 所以说人的强项嘛，要不然人怎么说湖北强项是蒸的？ 嗯， 你看这些名菜都是蒸的，蒸完了以后呢，它关键切成片以后，它码成一个那个盘 龙 的 形状，这也是那厨师吧，就等于是一开始其实就做一红薯，但是你因为这个菜，皇上觉得呀好，也当时也算是有功劳，那你进来当御厨吧，你原来可能就是一地方厨师，现在你等于官升好几级，那这菜。就跟咱说的鲁菜进京了，什么菜进京，那得改良改良，对吧？也不能你说弄一红薯，那就得先弄一龙的那个形状，啪啪满好了以后，弄一盘龙，这一弄感觉也符合皇家的气质，等于又受一次封赏。反正那盘龙菜现在大家看啊，做的也很好看， 这个菜现在还有， 也是一造型菜， 对，类似于造型菜。完了，但是呢，它现在它不是说用那红薯皮了， 对， 它使的是蛋皮， 对 啊，我们就是说是掉个蛋皮子， 嗯， 那、啊、完了，它这个肉馅呢，当时可能就是比较这个什么简单，就拿个肉馅一弄，但是现在这肉馅呢，哎，要求呢就是。拿这个水啊， 嗯， 浸泡，这个跟咱们一般做的地方不太一样，咱们可能直接这肉馅给它搁点什么味儿一调了以后、 嗯、 直接就抹了就行了，它这个呢剁成蓉泥以后要加水浸泡， 嗯， 浸泡半个小时，然后呢在这个蓉泥啊沉淀以后，和了完了沉淀以后把水避去，然后再加水浸泡， 嗯， 如此往复三次， 那还有肉味儿吗？ 它就 洗没了，是吧？ 就到这个肉这种啊，就成这种粉白色的时候， 嗯， 然后呢，给它呢就是放到这纱布袋里头，把水给挤干了，挤干净以后加盐，加上干淀粉，加蛋清，加上葱姜末，搅动啊，搅拌。一边搅的一边加这个清水， 嗯， 到这个成为一个粘稠的肉糊，然后呢把这鸡蛋啊放到碗里头去，然后再加点淀粉，然后再加一点点清水啊，我们就给搅成这种蛋糊。 嗯， 拿这蛋糊呢掉这个大的蛋皮儿，掉完了以后呢把蛋皮放上以后呢，上面再刷上这个淀粉液，这个就为了待会儿放上肉以后啊它不脱骨，蒸完了以后肉会抽嘛，就防止它脱骨，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然后把刚才做那肉蓉呢放上去以后呢，哎，再一卷， 嗯， 做成一个，我说就是做成一个大肉卷，哎，弄成一大肉卷， 对， 然后 是这意思。 然后呢，上屉呢给它蒸熟了， 嗯， 啊，蒸熟了，蒸熟了以后呢，吃的时候怎么着呢？就是给它切成一分厚的薄片， 哎， 啊，完了码成这个一个 龙 盘龙的形状，哎，码成一盘龙的形状，哎，加上装饰，哎，这是叫盘龙菜，叫蒸食的。那么这个现在呢，还可以什么？还可以炸着吃， 嗯， 哎，就是比如说，就把这个蒸好的这个肉卷啊，给它拿上鸡蛋和淀粉啊，哎，加上那个加点点面，给刮一个糊， 嗯， 到油锅里一炸，炸完了以后呢。这个将那蛋卷包下来以后，趁金黄色的时候，也是给它切成片，金黄色嘛，切成那个刚才一样，切成厚片，然后呢，给它也是码成这种盘龙形，这是炸着吃的盘龙菜。现在呢也有这么做的， 哎， 啊，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叫盘龙卷切， 嗯， 啊，这个故事呢，刚才二位已经讲了，我 登基的故事， 一个登基的故事，哎，我把后边现在这做法呢跟大家说说，大家简单聊聊这个呢。大概这菜到现在有400来年的历史了吧？ 嗯， 这在湖北钟祥这个地方， 嗯 啊，钟祥县这么有一个馍菜，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讲湖北菜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见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一间断存在我心房。 星光点亮，谁不在红花上把明天点

他那个讲什么，就是 好多菜系都说是自己 都啊，对，好多菜系不是因为啊，后来我说了，就是苏东坡的人称轨迹，跟哪儿待过，然后哪儿就有东坡肉， 对 对, 对， 是不是？但是人家最后说了，那我东坡肉怎么做呀？不是少着水，慢着火，火候足了他自美吗？ 嗯， 那你他自美这。写这事儿的时候 在哪儿呢？ 在哪儿写的呀？ 嗯， 人家可是说我在黄州那儿混的， 对对对， 就是不得志嘛。 嗯， 完了，而且他当时不得志还说呢，说那个，那个每天因为他官太小嘛，就给他发的饷特别少，都不够那个、 嗯、 不够那个生活了， 不够他天天那么骄奢淫逸， 对，不够天天造的呀、 嗯。 那怎么办呀？说后来人家给等于当地人那个什么当地地方官员，因为关系好嘛，就弄块。弄块地， 嗯， 完后呢，那他没事还弄个小房子，种个地， 对， 完后后来说在哪边啊，在坡子东边， 对， 这才有苏东坡的， 哎，对，东坡就是这么来的啊， 对，东坡就是这么来的， 嗯， 所以呢，后来呢，他那个就是把那个东坡肉呢给做好了，所以后来呢，那个当地人呢说那个为了起那个东。和坡，说还给加点那个冬笋、菠菜， 哦， 还弄了那个，其实当时 谐音、 对，谐音就是当地最有名的菜， 嗯、 大概就这么一个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叫做湘云菜，就是一个是襄樊，一个是允阳。 嗯， 那么这个呢，他认为是湖北的那个北部的那个菜，他认为这个菜呢特色是什么呢？主要以什么猪、牛、羊这些原料就。为主，另外呢，海鲜呢就没有那么多了。实际上是翻译过来就是畜禽为主这种状态。另外呢，他比较擅长什么？比如说红烧啊、红扒呀、什么清炸呀，就这种状态。另外呢，可能那个武当啊，正好那个武当山因为很有名的，那武当山那猴头有点名，所以那个你看当地名菜里边有什么武当猴头啊，什么太和鸡呀、啊，什么就这个。另外呢，他那个靠近那个鄂西的那地方还有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什么土家族啊，什么苗族啊， 哎， 那么这个地区呢都是什么呀？就风味比较古朴， 嗯， 善于什么腌制，就跟你说腌鱼啊、腌肉啊、腌菜啊， 嗯， 这是它的特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湖北菜本身有点辣， 哎， 那么有点辣呢，其中呢，你看过去我们讲湖南菜有酸辣。 对， 那么湖北菜呢，有的地儿也有酸辣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鄂西南， 嗯， 就这相当于少数民族。你看他那腌菜里边，说句不好听的，腌菜时间一长就发酸， 对， 然后再搁点辣椒， 嗯、促进食欲嘛， 对，就是他那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酸辣的那个特征， 嗯。 所以呢，后来有人研究啊，就是现在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提到辣的时候，提到湖北菜是有辣味儿的， 嗯。 后来有些人研究说湖北菜并没有那么辣， 对对对。 后来有人研究说那个湖北菜辣的有百分之多少呢？有人专门还统计个数字，不知道准不准啊？17%，不知道这数字怎么 统计出来？ 不是这怎么统计出来的不知道、 啊， 就跟原来人家统计川菜似的， 嗯、 川菜说川菜辣的菜只有20% 说 麻辣的、 啊， 说剩下的都跟麻辣没关系 啊。 他这个统计呢，统计出来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数字啊， 嗯、 是17% 啊， 就这么一个数字。 嗯， 所以后来人家那个最后人家总结那个湖北菜特征的时候，他总结了这么几个特征，一个呢就叫选料普通， 嗯， 就是湖北菜并没有好多特别高档的原料，当然人家湖北有的地儿也做什么，比如像什么海参呐、啊，什么那个鱼翅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湖北菜的强项。 嗯、对。 啊，所以呢，他说我这选料普通，那么以什么为主呢？以那个鱼肉蔬菜为主，另外呢还有一个辅料呢，就配点那什么大米啊什么这个，这是一个。另外呢，这是第一个选料普通，他说制作经济，还一个呢水产为本，鱼菜为主。 哎、嗯， 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菜，那么我最强项的是什么呀？还是做我的鱼菜。 哎。 那么鱼菜里边呢，它一个是什么呀？就包括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武昌鱼，你比如说你翻那个传统菜谱里边，武昌鱼有几种烹调方法呀？ 传统菜谱，杨旭老师， 传统的蒸的，这个红烧的， 嗯 啊，一般就是这个这两种 、 嗯，对， 嗯， 然后它那个写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就是你清蒸武昌鱼，这都知道，还一个就是红烧，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红焖， 哦， 就是你看那过去那个。人家那个说那个武昌鱼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刺儿不是特别多嘛， 对对，小刺儿特多， 小刺儿特多，完了很烦人。 嗯， 现在就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就是我的刺儿要全酥了， 焖酥了。 嗯，对，所以他那你看过去讲 你看我们别的菜系是不是有叫焖酥鱼？ 对， 所以它是什么？就是红焖武昌鱼。 哦， 它一定把它焖酥了。 嗯， 所以呢，就是它擅长的什么呀？就是红烧、清蒸、粉蒸，包括我们说的红焖，就是通过武昌鱼这个菜，你能看出来它这个有这个特点。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另外呢，武汉人啊，就是说你一看他那好多那个菜里边都是什么呀，都给做成圆的。 哎， 而且他这个圆的呀，都不是单一的馅 儿。嗯， 你看啊，他是猪肉丸子里边有鱼肉， 嗯， 鱼肉丸子里边像猪肉。 对， 完了另外呢，可能还他因为他。不是鱼米之乡吗？你看它有的时候有那个荸荠，你看那个叫水八仙嘛。 对， 水八仙里边那个它里边专门有那个荸荠，所以你看它做丸子里边，它里边有时候放的那个荸荠， 嗯， 有时候放的藕。另外呢，湖北菜湖北那个水八仙里边，它有一个叫那个红菱，就那个菱角是红的那个 啊、 就湖北红菱也很有名的， 嗯， 所以呢，它有放那个菱角这东西，所以呢，它就是过去讲说巧做各类圆子 哦。 完了后呢，后来他还从里面总结，就说为什么我要把它做圆了。 嗯， 他当时这么说的，他说啊，他这是东南西北之中， 哦啊，真是 华中， 对， 所以呢，他说要放眼四周， 嗯， 所以他要看一圈，所以最后他 说、哦、就是圆的，对， 叫圆眼事物。 哦， 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有点牵强、 嗯， 但是有些人他就这么写，就说为什么我要做圆，因为我要、 嗯、 要圆眼事物。 哦， 完了后呢，于是他又做什么肉圆、鱼圆、虾圆。 嗯， 另外呢，湖北人做鱼圆是有心得的。 嗯， 那么最有名的。你看那个人家那个就跟你说当年全国大赛， 嗯， 人家拿的奖项凭什么拿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做鱼圆拿的， 哦， 四个菜里边就有做鱼圆，除了武昌鱼那个， 嗯， 还一个就是做鱼圆的，叫什么呢？叫做橘瓣鱼串。 哦， 就是翻译过来呢，就是一般人我要把丸子给挤圆了，那我都挤圆的，那怎么显示你技术啊？ 嗯， 于是他挤成什么呀？就是鱼瓣的那个形状。 哦， 所以呢，人家当年就凭这橘瓣一窜，人家在全国就是扬名。 哦， 再有一个呢，就是体现什么呀？就是刀工讲究。你看啊，湖南菜有一个这么一个菜叫做千张肉。 嗯，对对。 咱们一说千张， 嗯， 肯定是那个豆腐皮 儿啊。豆腐皮 儿啊，你看豆腐皮儿有什么呀？就是特别薄。 嗯。 完了，一张一张一张，那我千张肉，那么翻译过来是什么呀？相当于是我做这个肉的时候，要把这个肉 切的薄。 翻译过来，你看那他那个介绍千张肉的时候， 嗯， 他有好多工艺。你看第一个，你说我就拿那个生肉上来就切薄了， 嗯，我觉得难度太大。 一个难度大，另外你真切薄了，你知道出现什么呀？等你加热以后，它也不整齐。 哦，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啊？还真是，他们得冻一下切一， 所以呢，他怎么办？他先煮一下 啊， 煮完了再 回锅肉的意思， 啊，对，回锅肉的概念。 他这个现在是这样，他不光是煮，他现在咱们做啊，煮完以后呢，晾凉的过程，煮完了以后再要加重物压， 那不就是回锅肉吗？ 是压制凉，压制凉，压制凉，完了呢再给它切了。 还是回锅肉的意思，回锅肉不就这么做吗？对吧？ 这就是我们叫初步熟处理 啊。 这个包括回锅肉要煮的话，也是初步熟处理， 对吧？ 这回锅肉你最后做出要和煸的时候，煸炒过程中要出一个灯盏 窝，灯盏窝嘛， 啊，要出灯盏窝，跟小灯盏似的。 嗯， 咱们现在为什么好些个地方做不出灯盏窝？ 切太厚， 切的太厚。为什么切的厚？ 嗯， 你这东西它没有前期的加工，它是 切不薄， 切不薄的。你谁来切？ 热肉啊， 嗯、 刚出锅的肉，谁来切它也切不薄， 所以都得凉了，拿那压紧了， 必须得凉，加重物压， 嗯， 而且还是趁着这个凉乎劲儿， 嗯， 它等于一热了呢，它这肉啊一回一暖和了，一软和了， 嗯， 你还切不动， 嗯。 必须是得等凉了以后切这个东西，包括咱们吃酱牛肉， 嗯， 也是这个道理。像刚刚刘老师说这个也是，给它凉了以后，这个煮的时候啊，趁着热的时候出来捞出来以后呢，表面啊涂上点这个酱油啊，弄上点色， 嗯， 然后呢在锅里头呢给烧，把油啊烧热了啊，把这涂了酱的这肉块迅速下锅炸一下。这表面一变色的时候，这个捞出来， 嗯， 晾凉了以后呢，切成这个大概是这多厚啊？大概是两毫米左右厚， 毫米 啊，一两毫米厚吧。哎，这种的越薄越好，原则上是越薄越好。它因为只有在切薄了以后，它这肉在二次成熟过程当中， 嗯， 它才能够继续吐油。那么前期这个呢，一个呢是让它定型，还有一个呢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肉啊，它受热以后它会变形嘛， 嗯， 它第一次受热以后变形以后，我们通过我们刀工给它修整成形，让它再次受热的时候保证一个比较好看的形状， 嗯， 这是利于二次成型。那么在烹饪里头经常用到这种手法， 嗯，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一些扣肉，万字扣肉，你看那宝塔肉，有些看那宝塔肉， 嗯， 那个出来以后跟一个小宝塔尖似的， 嗯， 那个虽然是有模具啊，但是在切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采用了这种方法。 哦， 这个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又衍生出来的， 嗯， 比如说什么万字形的、四方形的、圆形的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菜基础上进行一个衍生。 嗯，明白了。 嗯，对。另外一个呢，过去讲这个千张肉，它过去还有一个工艺，现在那个其他菜系经常就肯定不用的。你看，它那过去有一个炸的过程呢，还有炸的过程，它让它上色儿。 哦，哎，真是， 你让它上色儿。现在咱们一般都什么抹酱油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用呢？他管这个东西叫金酱。 金酱， 这个金酱啊，是用红糖炒的糖色。就今天很少有在用这种方法。 就没听过拿红糖炒糖色的。 对，就是后来你研究，就是说，哎，我湖北有特点的，你们你看吧，其他菜系有很少有用这种方法，而且今天你也很难见得到。 但是现在就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说这个使酱油，或者使用糖色，一般都是使弄点老抽啊涮上去以后去这么做。 但是杨老师，我提个问题啊，就是我虽然没用红糖炒过糖色， 嗯， 但是咱那糖色炒出来， 嗯， 它也是偏深色的。 对 对吧？它也不是说你搁白糖去炒来是白色的 啊。对， 那你这红糖炒出来的糖色和白糖炒出来的糖色，最后颜色上能差很多吗？ 是有区别的，是确实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能就是怎么 能在颜色上是确实是有区别的。 红糖的更偏什么色一点呢？ 更通透一些，颜色更通透一些， 嗯、 包括冰糖。你说这红糖这事儿可能那什么、嗯，咱就说冰糖这事儿，还有咱们炒糖色一般啊，除了糖的区分以外，还分为油炒法和水炒法。 对 啊，一般都是，咱们一般现在用的多的可能都是油炒法。 嗯， 啊，这个你要使红糖的时候，建议你使用水炒法。 嗯， 包括使冰糖糖的时候，建议你也使用 水炒法。 啊，你使用水炒法以后，你再看这个和油炒法炒出来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水炒法炒出来的更通透一些，杂质可能更少，它可能红的更纯粹一些。 哦， 就是可能个人的理解啊，这用语言形容啊不太好形容这颜色的，就是可能这我语言也不 太，但是看您 看 确定它能有比较明显的区 分，有区别 啊、哦，那就行 啊，确实是有区别。 因为我想那糖色一炒也是发红了，对吧？那个红糖也是发红， 这红呢，一个是它的纯粹的程度， 嗯， 再一个呢，它的通透的程度， 明白了。明白了，改天试试啊！我觉得 这事儿可以试一下。 这东西吧，你形容有点难，就跟杨老师说，就跟那个，咱们那好多那个女性朋友买那口红的色号，这又跟出去逛商场，因为那两个朋友英语不太好，我得给他们翻译。说那色号让我看，说这俩号没差出什么来，对吧？就跟咱说这杨老师刚才说这红和那红，你可能你形容 说都是这一样的红，但是哪儿差一点就得您亲眼实践实践看一看了。 因为炒糖色啊，确实是一个跟刚才糖有关系， 嗯， 跟这个溶剂有关系，一个水，还有一个这个油，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跟温度火候 的 控制有关系。你这火候过了，什么糖它都是黑的。 对， 你搁什么糖它都最后 都变成了黑糖。 哎，对对对，它变成碳了，全都是苦的了 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有关。而且你要用红桃炒糖色， 嗯， 温度要低一些。为什么建议大家使水？ 啊， 使油温度走得太快，控制不好。 哦， 你使水呢，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哦，明白了啊，这是一个重点的技法的，用红糖啊。 对，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工艺你看的特别少。 对， 就至少 没人 使，其他赛季你很少能见得到。 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使用的人也很少了。 嗯， 就是 也没人提这事儿。 对， 现在要不是咱今天不说这 不说这段，对，因为刚才刘老师要不说这事儿，就是酱油抹一下， 对吧， 炸一道就完了。 你主流的这些个大家的这烹饪技师们，好像都没有说用红糖炒糖色这事。 过去呢，都是用那个走红啊，这个技法我们叫走红， 嗯， 叫走红，哎，是原料初步收处理三种方法之一， 嗯 啊，哎，这个焯水。这个过油走红， 嗯 啊，这个我们叫走红， 嗯， 过油跟走红是什么意思？过油是直接就过了， 嗯， 就走红的一定要上面找 抹成酱油嘛， 哎，现在咱就说是酱油了，过去说就是要抹糖色 啊， 要抹糖色的， 嗯， 哎，这个有的菜跟当然这也分菜啊，有的是抹酱油就行了，有的是您得抹糖色的， 嗯。 啊，这也是不一样，菜跟菜不一样， 哦， 菜系里同一个菜，不同菜系里可能处理方法就不太一样。 好，哦，啊，今天大家学一招啊，这用红糖还有炒糖色的，是吧？ 对，他管他起个叫那个金酱， 有 啊，起的名字还很好听。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讲湖北菜啊。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有没有破绽啊？ 对， 说怎么办呀、啊？他就是那考官说直指那小塔，说宝塔尖尖，七层四面八方。然后那些学生没这么大学问，你想想，当地的学生，就学生呢，就是比较囧啊。比较囧怎么办呢？ 对对对，莫喊莫喊， 纷纷的举手摇头，无言以对啊。然后来人就说：“你看你在这里讲学，分明是借古讽今。然后而且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的这东西，就实际上就是羞臊那个苏东坡。 对， 苏东坡说呢，好多人不是举手吗？说人家不都回答你了吗？”你们听不出来啊？ 对 啊，他说说什么呢？他说啊，叫玉手摇摇，那帮人不都举手不知道吗？叫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 而且对他那个前面讲的叫宝塔尖尖，七层四面八方，而且还对得上。 哎， 完后呢，就是后来翻译过来呢，就说那个苏东坡特别智慧，完后而且还把那个学生的那个就是那个窘态啊。都给化解了， 哎， 然后那个学生呢就说怎么办呢？那帮人听着哑口无言就撤了呗，撤了以后，完了那帮学生就特高兴，完了后就买来好多就是说苏东坡喜欢吃的猪肉，完了里边像你说的加上红糖，然后把它混合以后，把它进成什么呀？进行蒸制，完了后留下这么一个叫做糖蒸肉，然后他那个还说了一句话叫做“闲闲观客不消去，甜甜”。屎豚堪称鲜，就是说他说这个蒸完了以后就特别鲜， 猪肉好吃， 猪肉好吃， 所 以就留下了那个历史，还留下了这么一个苏东坡的那个 故事 呢。 这个黄皮的这个糖蒸肉啊，现在这个也有，在当地它也有，这个现在给做成什么，就类似于咱们的粉蒸肉，如果真糖直接加猪肉蒸啊，确实是 现在人有点受不了 啊、也有点受不了了啊。这后来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历史的演变吧，啊，劳动人民的智慧，然后这个地方不也有米吗？啊，加上熟米粉，就猪肉呢也是切成大厚片，跟咱粉蒸肉一样切成大厚片，然后加上熟米粉，要加上酱油啊、黄酒啊、糖桂花呀、葱姜啊、红糖，啊，还有什么硝水。 硝水是、 就是现在就是硝酸盐， 对，就是硝酸盐发色剂， 就发色剂， 就是 发色剂的那个， 就是跟 做那个辣牛肉那个， 哎，对对对对，类似这，还有熟米粉、镇 江硝肉的那个 一起呢拌匀了，拌匀了以后稍微腌一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另外一个碗里头放上点红糖，拿着清水呢给化开，化成红糖水，然后把刚才腌好了肉呢一块一块跟粉蒸肉似的码齐了，上屉啊。蒸，啊，蒸一个钟头吧，啊，大火旺气一个钟头，然后呢，把这肉呢拿出来，没完的，把这边上稍微扒拉扒拉，扒拉松了，然后把刚才你化好了那红糖水，顺着边啊淋下去，淋下以后呢，接着再上火继续蒸半个小时，哎，出来以后啊，这个菜啊出来以后，然后扣到一个大碗里头。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们说现在的黄陂县的糖蒸肉。啊，这个现在这个就是随便加米粉了，即便加米粉了，我觉得 也是腻，是吧？ 啊，这反正这肉这东西，我觉得和糖配到一块儿，没有别的口来合的话，肯定是个腻子。 这过去的好多菜啊，咋说呢？中国，你其实你总结一下，世界上也有好多地方都喜欢以糖、以甜的。来解油腻，这是一个大趋势，就是跟过去你看最早法国那边配鹅肝配要配特别甜的桂腐来喝，这是一个，你包括咱的那甜烧白什么的也是这个路数，是吧？很腻的东西用很甜的东西，我觉得这在过去我这么瞎说有点炫富菜的意思，对吧？因为一吃肥肉在过去不容易，二吃甜的东西也确实不容易，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就是有钱加有钱等于特有钱，是吧？这个就是一个炫富的那个意思，感觉我把我那个有那个能买到的好的食材给你做在一起，也是一个尊重吧？我觉得刘老师，你说我总结是不是有点道理？ 那有道理，因为过去讲吃糖是一个生活水平高的一个标志。 哎， 另外呢，他那个讲那个湖北的还有一个就是烹调方法多样，他过去讲说湖北的烹调方法有30多种，但是他高度概括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反复强调的就是蒸 啊啊蒸， 叫无菜不蒸 啊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微，就是无就是汤，无汤不成席，啊，这是过去讲啊说那个鄂菜三无不成席，其中一个叫做无汤不成席，无鱼不成席，无缘不成席，你一看都是当地的那个最有特点的东西。所以那煨呢就是这讲的那汤。另外还一个呢就是过去人说传统那个湖北菜啊就是味儿比较厚，那么主要指的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它的烧，就是你看湖北菜有好多那个红烧的菜它味儿比较厚。另外还一个呢就是炸，还一个就是炒，就是有特色的这个烹调方法。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3月4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live Belt 超市、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怡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你看啊，就每个地区它有特点，后来我就总结，就是有些地区是其他地区没有的。你看有些加薏米的地儿并不多，就八宝的东西里面的，它是其中一个。然后还一个桂圆，还一个呢就是蜜樱桃，还一个瓜子仁，什么糖桂花，什么糖冬瓜，然后把它那个蒸制以后就绘制成饭，就是它叫江陵散烩八宝，体现什么？体现它的那个叫做一菜多料或者一点多料，就是多种原料的搭配。另外呢，在那个历史上啊，就是因为那个苏东坡啊，他不是跟这地儿待过吗？所以后来有好多那故事都搁在那个苏东坡身上了。 对， 不仅刚才有那个东坡肉，其实还有呢，就是包括后来我们讲的那什么东坡豆腐。另外还有呢，我们那个讲的那个就是三游神仙鸡，他说不仅有苏东坡，包括苏东坡他爹，他弟，他们姐、 苏辙、苏洵 啊，对，他们爷仨当时啊说 三苏 啊，三苏来到那什么呀，就是当时来到了这个，就是因为他要进京赶考，就是路过这湖北这宜昌这地方，正好有一个三仙古洞呢，他们认为这个地儿，哎，这个景物特别好，于是就是流连忘返。另外呢还在当地呢吃了一个那个就是做的那个鸡肉，所以呢后来他就说呢就叫三游神仙鸡，就后来就搁在人家那个苏东坡身上了、而且不是搁在一苏身上了，搁在三苏身上了。后来呢说那个陆游呢也是慕名，后来听说苏东坡来过，就他也慕名来过那个就是三游那个神仙洞，完了我吃过这个神仙鸡，所以后来就是说三游神仙鸡在当地就特有名。另外呢有一段啊，就是这个李白啊在这个湖北，就是他原来不在四川嘛，后来游川入楚以后呢在哪儿呢，在安陆这地方，据说一共在这地方他说至少待了小十年，他说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呀，叫酒饮安陆蹉跎十年。就是说路，他就是说在这地方他 在这儿就不想走了、 在这儿不想走了。后来呢关键还娶了一个媳妇儿，就是他是唐高宗当时的丞相的一个孙女儿，嫁给李白了，所以李白觉得在这地方待着很安逸嘛， 惬意 啊、很惬意，所以后来说留下了很多那个当地什么著名的诗句啊。另外呢后来那个李白不当翰林了吗？ 对， 当时也做了一个鸡叫翰林鸡。所以呢湖北还有一个就是翰林鸡，它都搁在那个名人的身上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一般啊都谈那个厨师的祖宗，谈厨师祖宗，你看啊长江中游或者那个地方、包括中上游这一带，你看他都说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做詹王。 詹王，百詹王。 百詹王。那么詹王说给当地留下了一个什么菜呢，叫做映山滑肉。说那个当时啊就那故事是这么讲的，当时啊就说唐开元年间那个映山县呢 说有一个姓詹的那个厨师，就是做那个滑肉啊，做的特别棒。完了后来说呢，他呢就是给谁做饭呢？后来给那个说给唐玄宗。 嗯。 后来那个安禄山不是那个造反了吗？唐玄宗呢就是那个等于是沿路那个 跑了 。嗯。完了后来呢说那个给惊吓的有病， 嗯、 不思饮食。说那个当时李林甫就劝呢，说那个皇帝啊，你少吃那个咸的，多吃甜的。但是詹王认为呢，就是说吃了过多的糖， 嗯、 对，要按 詹王一辈子都得弄盐，说这辈子就跟这盐干上了， 对，就跟盐干上了。所以后来说不健康，说呢坚持以盐那个调那个滑肉。但是因为李林甫说了是应该吃糖，别吃盐啊，所以后来那个说那个传说啊，就是玄宗当时大怒，说八月十三这一天把詹王给杀了。 嗯， 詹王了以后呢，后来那个不出百日呢，说那个皇帝说不吃盐是不行的嘛。其实后来说了，最重要的并不是糖， 对，是盐， 是盐。 嗯， 后来他就特别感慨，所以后来就分封他为王了嘛。 嗯， 完了后来就说，你看历史上就传说叫有詹无詹，八月十三， 嗯， 就是厨师的节日也定在那一天。 对， 但是他作为那个故事留下的呢，留下的一什么呢？就是映山滑肉， 嗯， 就作为一个名菜，那么留下了。 这个菜现在咱们也有做的， 嗯、 啊，这个就是映山滑肉啊，就是首先咱们就说了，这猪肉啊，给它这个去了皮，洗干净了，切成大概是两厘米见方的块 儿，嗯， 啊，就是大丁儿嘛，啊，大小块儿，然后用清水给泡泡，啊，清水泡一泡，完了取出来呢，给它沥干了。放到碗里头啊，加上这个盐还有干淀粉，完了稍微拌一下，哎，再加上点鸡蛋，这用我们就说呢，就是上一个蛋清水粉浆，这肉块啊给上上这个蛋清水粉浆，加盐呢码入底味儿，然后把这锅呀放在火上，放上油，烧到七成热的时候，把这油块啊散开了，肉块啊散开了下锅，稍微炸一下，给炸到断生吧，哎，五六分钟。表面呈这种浅金黄色，捞出来到漏勺里的控菌油，然后呢把这个控好油的这个肉块啊码到这个碗里头，上火旺火蒸一个小时， 嗯， 啊，然后呢放到这个一个汤碗里头，哎，这个炒锅呀再接着再上火下入这个肉汤，哎，加上一点点酱油调色，然后呢这个调完色以后呢，撒上点提前准备好的什么葱花啊，哎，稍微放一点点胡椒粉啊，啊，就是原汤嘛，再上火烧开一下，煎一下开，把这个汁儿啊浇到了刚才咱蒸好的这个肉上，啊，这就是映山蒸滑肉。那么因为这个肉呢，就是说首先呢它加淀粉提前上浆了，保证那些水分，然后呢上油锅又炸定型，炸至定型成熟，然后呢再去蒸。把它的油分呢再给它蒸出去，哎，逼出一部分油分来，然后再把原汤啊，然后这个上锅以后呢加入这个葱花照酱锅以后再撒到这个肉上，所以呢这个口感呢比较是哎软嫩啊柔糯的，而且呢它这个汁啊原汁嘛，哎，汁比较浓，而且味道非常的咸鲜，这个菜里头它没有其他的东西，主要是咸味的调料，稍微放一点点胡椒粉为了去腥用啊，油而不腻，是映山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菜、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三月四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t 超市、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一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湖北菜。 你看，咱们说了各种各样的湖北菜的名菜啊，包括技法，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什么一提湖北菜，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提什么热干面。好像每个小区附近都有那么一家半家的在那儿卖，就是湖北的小吃非常有名。咱们最后几分钟让刘老师给大家说说他们这些个 咱其实可以说是早点哈，是吧，元儿？ 然后他那个东西啊，叫什么？就叫过早，是吧？ 嗯。 哎，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就是说他当时讲为什么要过早呢？因为他那个武汉这个地方是个码头， 哎， 所以他就是码头呢，他就讲人们，比如说早上起来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都赶那个什么赶船啊什么的，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看很少有说让你坐着吃的。 对， 所以你看有好多东西都是便于拿的。你看这个热干面是不是里边没汤儿？ 还真是。 如果你要是哎。你仔细研究研究，咱们好多吃面条都是有汤的。 对， 有汤的你发现你走不了了吧？ 对。 但是你看热干面它是没有汤 啊。 当时人家当然人家编故事人没说那个有汤没汤。 嗯， 人家当时编那个热干面故事的时候就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也是卖面条，卖完面条呢等于头一天呢等于是没卖出去。 哦，又是剩下 了。剩下点怎么办呢？他就讲他故事肯定是这么编的。 嗯， 完了编完以后呢，完了只能把它煮熟了，完了晾上。 嗯， 完了呢，为了怕坏呢，他就那个什么，弄了点油。 嗯， 弄点油得给晾上，晾上以后第二天呢，他等于是又在那个水里先热 过一下， 过了一下。 嗯， 所以就是成了那个热干面。 嗯， 而且这里边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比如像什么萝卜干啊， 哎， 什么酸豆角啊，泥菜都是湖北那种小菜啊， 可好吃了。 啊，对，所以后来，但是你仔细研究研究，他没汤。 对， 后来讲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坐着吃的。 对。 另外呢，湖北还有那个跟热干面一样有名的那个早点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面窝。 对， 你看我们一般啊，或说过去啊，说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做的谁都是早上做烧饼嘛， 嗯， 做的一个跟饼样的，说都做烧饼，这哥们卖不出去呀。 对， 说后来 差异化竞争， 对，是吧？其实这个历史它就是这么讲的，说差异化竞争，啊，说怎么办呢？他说做了用一个铁的那个模子做了一个那个相当于。铁的窝， 嗯， 完了后呢，板，而且这能体现什么呢？体现南方的特点。它用的是米浆， 嗯， 你看我们那个面呢，一般都是以面粉为主，它用的是米浆， 对，它是米粉，嗯， 啊，对，它是米炸制的。完了后，因为它形成了一个窝的样子，所以叫面窝。而且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就是特别有名的。还有 这个面窝啊，咱说这是从清朝光绪年间就有的东西。 嗯， 这最早是从汉正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 嗯， 武汉汉正街出来的东西， 嗯， 这个就有这个面窝这个东西了。 嗯，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豆皮儿，就是你看那个早点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豆皮儿。 嗯， 那豆皮儿也是我们一般也是，他那过去讲的什么绿豆啊，什么大米啊，什么也是磨成浆。你仔细一看，它也是米，完了磨成浆以后呢，摊成薄皮儿，完后里边呢。你看他包的那东西，后来我说了米包米。 对，我第一次见着这种主食包主食，还真就是在武汉。我原来以为这是个笑话，我以为是他们骗我逗我玩的，什么大米馅包子，什么那小米馅馅饼什么的。后来一看，真有主食包主食的。 对呀，啊，所以后来，但是他那个，比如稍微高一级一点的，就是加上什么鲜肉啊，什么虾仁啊，创造什么三鲜豆皮啊。 对。 所以后来我说了，你看最具代表性的，你看你发现没有？就这仨， 嗯， 都特别有代表性，热干面、面窝，豆皮儿， 嗯， 都是有代表性的。另外呢，湖北呢可能还有点有特色的那个，比如说除了那个热干面以外，其实它原来那个过去讲那个湖北叫云梦嘛，中国古代叫云梦，其实它特别有名的，它当地又有鱼米之乡嘛， 嗯， 它就有那叫什么叫云梦鱼面， 嗯， 他们云梦鱼面呢，它就是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在那个面条那过程中呢，原来说啊，说是只是把那个面啊。在那个鱼汤里边， 嗯， 说那个一涮就等于一煮， 嗯， 出来呢，他认为这样的鱼肉体现不明显嘛，于是后来干脆怎么样，就是直接后来有一种故事是编的，说那个不小心掉的那个鱼肉里边，哦， 对，都是不小心 啊，对，完了后偶然没办法就把它擀成那个鱼面了， 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加，就是鱼肉加在那个。 面里头， 这样呢使它更有味儿， 嗯， 所以呢过去讲 内调味儿， 对， 是吧， 没错，所以当地研究叫擀得面像素纸，就是说形容薄， 嗯， 切的面像花线， 嗯， 下的锅里团团转，盛在碗里像牡丹， 嗯 啊，所以呢它就，但是它是因为用鱼那个活的馅，所以它很鲜， 嗯， 所以体现的过去讲鱼米之乡的那个鱼的特点， 哎， 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过去，比如说九月九的，你看叫做韭黄饼，叫江陵韭黄饼，这个其他地方也是很少有的。 嗯， 另外也跟苏东坡有的，比如说像东坡饼， 嗯， 就这种东西，所以呢，它就有当地呢有这些 除了大菜以外，还有很多这种小吃， 哎， 也是很有特点的。 好啊，咱们今天请来杨旭老师和刘振林老师给大家讲讲湖北菜啊，讲得非常之成功，从大菜到小吃都已经讲了啊，而且咱们现在高铁这么发达，去武汉也没有多远，但是冬天不建议大家去，天气有点难受，夏天也不建议大家去，也是天气有点太热，春秋去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了美食真的是可以走一趟的啊。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谁把星光点了？谁把彩虹画上？